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呀，我们接着说世纪坛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悄悄的我们拉钩。这是一个与襁褓有关的故事。襁褓和妞妞是好朋友。襁褓今年7岁，上1年级了，在七彩童年俱乐部里已经是个大哥哥了。而妞妞呢，在外出实地探索的时候，一般带的都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所以啊，襁褓一般都不跟妞妞在一个组里。这一次的世纪坛活动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啊，是分组活动，所以在参观的时候呢，各组都会在路线安排上彼此的照应一下。一组聚在这个展品前的时候，另一组可能就会先去参观下一个展品，然后大家再轮换。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个呢，是能避免在同一个展品之前发生拥挤，影响了参观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这次参观的都是一些古文明的展品，所以啊，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这样做呢，能够使这些年迈的展品避免因为身边的声音分贝过大而突发心肌梗啊、脑血栓啊等疾病。咱们不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吧，再怎么说，大周末的，咱们也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让医生叔叔、护士阿姨们少操点心，大家说是不是呢？呵呵，开个玩笑。其实呀，妞妞很喜欢组与组之间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很亲切。说远了哈，马上回主题。在前面的故事里，妞妞说过，那天走到古印度展区的时候呀，已经口干舌燥，声音发哑了。就在妞妞继续着自己的摇滚版讲解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悄悄地在身边说，你呀，该休息啦。妞妞回头一看，原来是襁褓正站在妞妞身边，目光还像往常那样静静的。尽管因为还没把古印度介绍完，妞妞不能停下来跟襁褓聊天，所以呢，妞妞只是冲襁褓笑了笑，点点头，然后带着孩子们继续前进。但是妞妞的心里热热的。谁知妞妞没走几步，忽然觉得有人在身后轻轻地拽我的衣角。我回头一看，又是襁褓。不等妞妞说话，襁褓就很认真地说道，记住，说完印度就休息哈。妞妞望着襁褓，小家伙的眼睛亮亮的，很清澈。妞妞笑着点点头，一字一句地回答，妞妞记住了。襁褓笑了，似乎对妞妞的态度表示满意。在这里，妞妞想对襁褓说，谢谢襁褓，谢谢。不知道那天你是不是看见了，妞妞还是决定呢，在这里向你汇报一下。那天，妞妞和组里的小朋友们一参观完古印度文明，就马上休息了。而且后来呢，妞妞的嗓子还很争气地恢复了正常。跟好朋友约定的事儿，一定要做到，对不对？我们拉钩。